别碰着她，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，地下铁再遇她，沉默对望车厢中，地下铁邂逅她，车厢中的桌谈醉手拥，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如快心里送，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，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，默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，又没有雨或风，何时了然失放中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，地下铁约会只是中断令我心暗痛， 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意。